韶旁河水尽情的河，尽情的河。小河流入大海，我家仗剑在海上巡逻，浪波里一条长长的航迹，我想家乡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条报祖国，报祖国，一片痴心报祖国。 人民好。

虽然没有蓝天，坚定地你胸怀里能翱翔海鸥。莫说大海深处见不到太阳，太阳正常在坚定地你坚定地你心头，坚定兵的心头、哦。 风儿轻轻